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弥勒，主持人尚远在这儿给您拜年了，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 南腔北调聚集， 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第五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弥勒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弥勒。今天为您播出的是京剧传统名剧《大灯殿》实况录音，这也是非常珍贵的一个版本，是由李和曾、李世济、叶盛长、沈建锦、杜福珍等名家表演的。上半段我们介绍了李和曾先生和叶盛长先生，还要为您介绍扮演王宝钏的李世济。李世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程派传人，曾经得到程砚秋先生的亲传，还曾得到马连良、谭富英等人的提携。李世济的程派唱腔发挥了城墙当中玲珑和奔放的特点，形成了他自己的演唱风格。这出大灯殿前面您听到的西皮二六和后面您即将听到的流水等等唱腔，就充分地反映了李世济在程派唱腔继承和发展方面的理解和审美。应该说这是李世济女士在传统戏唱腔当中的精品之作。下面即将登场的是京剧名家沈建锦扮演的代战公主。代战公主福宝薛平贵登基，她来自西凉国，性格非常的豪爽洒脱。在京剧的扮相当中呢，代战公主的扮相是梳两板头，穿旗装，蹬花盆底的鞋，走路摇摇摆摆，风姿绰约，很有美感。哎，应该说和王宝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扮演代战公主的是京剧名家沈建锦。沈建锦毕业于中国戏校，曾师从于荀慧生、赵同山、雪燕琴、程玉京等名家，曾经获得过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一位非常有知名度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在剧中扮演另一位主角王夫人的是老旦名家杜福珍。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大灯殿的下半部分，李和曾饰演薛平贵，李世济饰演王宝钏，叶盛长饰演王允，沈建锦饰演代战公主，杜福珍饰演王夫人，罗世宝、方荣慈饰演马达江海。 万岁有旨，代战公主上殿了。 Thank you. 就是咱们大王爷常提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吧？ 对了，王娘娘。 哦，她就是咱们大王爷常提起的那位王宝钏王娘娘嘛？ 对了， 对了。 那我见了她又该怎么样呢？ 没什么说的，过去见个礼儿吧。 怎么着，咱们还得给他见脸嘛？ 哎，谁叫咱们走在人家后头了呢？ 总得见个脸， 总得见个脸， 见个脸吧。 领着一条天子驾着金銮，宝船伴俺娘上京。来来来，你随我。 养老院。 你去吧，我啊不去呀、啊。 我配哟！你先平安住，后回 以上您听到的是李和曾、李世济、叶盛常、沈建锦、杜福珍等人主演的京剧《大灯殿》。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代表戏迷乐栏目祝您新春大吉，万事如意。明天晚上九点半咱们再见，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下一时段的广播剧场。